狮子豆豉汤的主阵，张仲景写作心中傲，这个字你会很想念浓，但是据说是念脑。但是呢，但总的来讲，就是这里觉得闷闷的，好像是这个食道这个地方觉得闷闷卡卡的感觉是主阵，好不好？就记这个主阵。那食道这个地方卡卡的感觉呢？那在感冒的框架里面，张仲景认为是肾水上不来，心火下不去，这样子卡到心火跟肾水呢，刚好是一个好像水火不容啊，相反的能量啊，好像就是油水分裂的那种感觉，就这样杠住了。那这样子杠住的情况呢，就会卡在这个刚好是肉体的食道的部位。我之所以说食道的部位，是因为近代的日本的经方家啊，食道，比如说有一个日本的经方医生叫做大冢进阶的，他有一次吃那个热的那个红豆汤圆呐，烫到喉咙了。你知道汤圆是黏黏的嘛？他塞到就一直烫在那边，噎在那边。然后烫到了之后，他也用这什么栀子豆豉汤加半夏这个结构，就立刻把这个热清掉。也就是说，食道实际上烫伤也把那个热清掉，你懂吗？就是，那这个卡到的感觉呢？用这两味药说来很好玩，因为首先是肾水要蒸发上来，那豆子的形状不是很像肾吗？那发酵的豆子，馊掉的豆子。就能够把肾水蒸发上来。那同学不要再问我纳豆有没有效，应该会有效，但是我不要再回答这个问题了啊。就是蒸发上来，然后呢，可是妙处就来了，如果肾水蒸发上来，你的心火不是被肾水就推上去，那更卡才对，对不对？那有没有药可以带领这个心火钻下去呢？那就是药能够降火，你说黄连、黄芩什么都能降到上焦火，对不对？但是不行，必须用栀子，因为栀子是一个逆风而行的药。重要的是那个逆风。那肾水蒸上来，栀子还能钻下去。那中国人对栀子的那个五行的说明就是说啊，就是一般我们说一年的春夏秋冬啊，这个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所以正确的顺序就是春夏长夏秋冬，对不对？那以五行的颜色来讲的话，春天是蓝绿色木，对不对？然后夏天是火，然后是土，然后秋天是白，然后肾水是黑，对不对？可是栀子这个植物的长法是嫩叶子是浅绿，老叶子是墨黑，然后开白花，花心是黄的，种子是红的，刚好是逆五行而生的一个植物，所以就算它可以逆风而行，所以用了栀子的话，上焦火就可以钻下去了。所以那张仲景的这个栀子豆豉汤啊，它其实是我们中国人的古方派的一个代表性的所谓浇心肾之法，就是把心火带下来，把肾水弄上去。那张仲景的原书里面常常会写说，这个汤喝了以后如果吐的话就不要喝，但是我们一千多年的临床，这个汤喝的并不至于呕吐，所以这就当它没这回事就好了，就是极少有呕吐的现象。那而这个方呢，其实我日常生活在用的时候，其实是我常常会用到的治失眠的方。因为心肾不交而失眠的人，如果你是学经方的，对不对？记得问一句，这边有没有梗梗的感觉？如果有的话，就开这个，也只有这个药能有效。就是记得遇到失眠的患者，要先问一句，这里有没有梗梗的。所以关于失眠的方，我们现在可以顺一下张仲景的那个失眠方剂的版图，比如说刚刚教过的猪苓汤，对不对？它是燥热小便不通而失眠，它是水跟热纠结在一起，所以它心就惶惶然不安，不能睡。那栀子豆豉汤是心肾不交的失眠，张仲景让你抓的主症是胸口有梗到。那另外一个酸枣仁汤的失眠是本来呢没有失眠，熬夜熬久了变成再也不好睡了，这个是酸枣仁汤。那还有一个什么浅眠多梦，那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那当然你要加强版，用我们以后会等一下会教到那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也可以，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也可以啊。那另外的话，我们之前好像有岔题提到一个甘草小麦大枣汤，对不对？就是当一个人呢得不到爱情的滋润，内心非常凄苦也睡不着的时候，甘草小麦大枣汤也可以让人哇心神舒爽而能够睡。那其实严格来讲，台湾的人常用的方还有一个叫做百合系的汤，只是百合系的汤主症不好抓，所以通常都是随便就挂进去了。就是张仲景的百合汤是治疗，就是说这个人 百合这个东西，同学有没有看过？就好像一个大蒜一样，对不对？一半一半这样子。所以它的那个药性是这样子，让人的这个百会穴发出来的经络跟会阴穴发出来的经络能够对齐。就是这两股能量之流，如果没有对齐的话，这个人就会，现代医学说的神经衰弱。那神经衰弱呢，张仲景要你抓个主症是说，这个人呢会觉得，小便的时候会头不舒服，但是这个主症现在很难找到，所以变成百合症，因为主症非常的暧昧，所以不好开。但是把百合加进什么酸枣仁汤或者加进甘麦稻草汤，这是我们台湾人常用的开法，所以就姑且这么说，就是百合用来校对、校准你的猪阳跟猪阴的那个好像经纬度，那个是常用的。那这个至于说，那至于说最明显的那种失眠的状态啊、哦，比如说我们上一篇会教到猪鸟汤、黄连阿胶、黄连黄芩阿胶鸡蛋黄汤，这个。同学，您有曾经拜托同学，如果晚到的话，就从后面走，免得挡到摄影啊、哦。所以现在讲已经没有意义了。那这个黄连阿胶鸡蛋黄汤，这个所谓的猪鸟汤，那它的主症就是这个人失眠的时候非常烦，非常心情不好，就是那个非常烦、非常心情不好的感觉，如果有出来的话，就用这个会特别有效。那大概以经方来讲是治几路，那同学可以，那当然古代方里面《黄帝内经》有那个有一个半夏煮米汤，也是治失眠，那就是用半夏硬的切换自律神经，当然只用半夏不用生姜，还是用泡半夏比较安全了。那煮米的话啊、哦，现代对不对？有人用小米，有人用糯米。是不是台语的那个煮米这个念法是什么？ 煮米 是糯米，对不对？那还有人用薏仁，清朝的医生喜欢换成用薏仁，所以呢，那个《甄嬛传》他要虐待一个那个新来后到的妃子，太骄纵，就要喝薏仁水让她好睡觉，那就是从后代的那个方剂流变。但是半夏一味，你用制半夏哈，泡半夏、法半夏，然后加糯米。或者加小米，或者加薏仁煮水喝，那硬的只靠单一个半夏来切换自律神经，有可能能够睡。那这个是内经的方，不是仲景的方啊，大概有这些路数。那栀子豆豉汤呢？它的那个外挂的药，我说可以挂炙甘草，可以挂干姜。总之，就如果你觉得你的肚子中焦还偏寒，你就挂点炙甘草；如果你觉得你超级没力的，就人很虚弱啊，不，中焦偏寒挂干姜。那如果你觉得人很虚弱很没力，那就挂点炙甘草，人会显得比较有力气一点，大概是这样子。所谓气虚加甘草，然后中焦寒加干姜，就是一个基本盘的加减。那日本人喜欢再加附子，连下焦都要补强一下，那也可以。那加半夏，整个转输的功能也会很好，所以加半夏也可以，就这样子稍微挂一下。那栀子豆豉汤，我记得大陆有一个郝万山老师讲过的一个议案啊、哦，就是有一个人好像因为什么事情受了热，从此以后他的上腔就一直有热气闷在里面，变成那种肺部的病变，然后一直狂咳嗽。但是后来就有一个老中医发现，他其实是上腔的热泄不掉，然后就只开了一点点的豆豉跟栀子，然后那个病人就觉得好好笑、哦。从前很多医生开那么大包的药都治不好，可是只用了那么一点点豆豉跟栀子，就像一小包药这样一小坨拎在那边，然后就神效。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上腔的热下不去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就要用这个。胸中滞闷的感觉，去找到那个可以用的辨证点，因为不用这两个药这样子互相钻一下，而且不用豆豉也没关系，有栀子就行，有那么一点栀子，两钱三钱就可以把胸中的热倒下去，那其他的药都没有办法、啊、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教张仲景的《伤寒论》有一个很有意义的点，就是说很多很多方都是有不可取代性。就是如果你是调理五脏的话，说起来很多汤都差不多，比如说你就说你要补肝，这个也可以补，那个也可以补，差不多都可以补。但是张仲景的这个六经传遍的这些主要的方，有高度的不可取代性。就是麻黄汤，这你不用麻黄汤真的不行，你不要说突然感冒我有点搞本不行，那个打不到。桂枝汤这你不用整体的桂枝汤也不行，你说用什么东西烧一下也不够力，就其他的方都不是那么好用。但是所以这个地方是我说的，在中药的方剂学的版图里面是最大的萝卜跟最大的萝卜坑，这些东西 不容易用别的方剂取代的，所以你只好要会它。那其他的就觉得一般中医师也可以调体质的，这里暖一下，那里寒一下，那用什么药都可以的，就无所谓。啊，那阳明病的话呢，啊，这个白虎汤跟白虎加人参汤已经讲过了。那第二个讲承气汤哈，这个调胃承气、小承气、大承气啊，它有各自的剂量，然后各自的剂量都不用严格遵守，因为这些药物都是要看体质开加减的，所以这个需要你一点经验值。但是呢，大约来讲就是调胃承气、小承气、大承气，就是调胃承气有芒硝，大承气有芒硝，小承气没有；调胃承气有甘草，这两个都没有。然后小承气跟，然后三个汤都有大黄，三个大黄是三个汤都有的。然后调胃承气没有，而大小承气有的是枳实跟厚朴。那厚朴把肠道掰松，枳实把东西往下打，大概是这样一个画面感。那你看啊，调胃承气没有枳实跟厚朴，所以他的状态是这个人已经阳明的热开始要转进肠道变成干掉的大便了，但是干掉的大便还没有形成，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还不需要用到这个枳实厚朴这种掰开肠道推送大便的药。但是呢，芒硝啊，在这些方剂里面，其实芒硝清热的效果是极强的。那我记得大陆的郝万山教授在讲这个课的时候说，芒硝呢也看起来是发汗药，发什么汗？发肠道内的汗，就是从肠道内侧把汗扯出来，于是感冒可以解掉。就像石膏发这个还在肌肉的、还在肺的阳明汗，但是芒硝就是发肠道内的阳明汗，就是那它当然这种盐类的东西就可以把那个肠道就逆渗透效果啊，把水分再拽出来，让大便得到多一点水，比较软一点。当然这个承气汤我不会用力浇，因为我们台湾人的体质非常少得到，就是感冒到大便完全打不出来的，大家经验值多吗？不太有，对不对？就大家体质不够强，好不好？所以就没有资格得这种病啊。那这个，所以调胃承气的芒硝是用来泄热的，而大承气的芒硝是用来让肠道能够倒抽出一点水分，因为大便太干了。而它的那小承气就是很单纯的大黄去冲它，然后用枳实厚朴把这个肠道开一开，帮忙推把大便打出来。所以单纯型的干燥便秘有小承气汤，然后大承气汤是那种已经非常严重的干燥型便秘。那当它画面感的话，这样子调胃承气汤是这个人是好像热烘烘到哦，他的那个调胃承气的标准症是这个人热烘烘到，比如说人在这边，他的头在这里，你在这个地方摸他头上方都觉得有蒸腾的热气的感觉，就是那个头啊，整个就是不断的热气在这边这样的蒸上来那种感觉。那个是热很盛，而大便还没有完全结起来，这个用调胃承气去泄那个热，用芒硝去泄。然后呢，小承气就是单纯型的便秘。那它的故事情节是，这个时候内已经热已经往内收了，头没有那么热了，但是这个人大不出便，这个时候就是小承气。然后大承气啊，是大便干燥在里面，所以这个人不但大不出便，而且代偿性的手脚都不断的一滴滴汗流出来，这个是大承气汤症，就是那个热已经闷塞在里面，代偿性的出手汗脚汗了，那这个是大承气。所以大约的辨证的原则就这样子。而阳明篇也有很多杂方可以讲，我想大部分的杂方都是同学可以自己去自己在读书自己在理解的。那至于说有一些黄疸病的方哈，我们今天也来不及带到这个所谓的肝炎黄疸的这个岔题的，因为我觉得治肝炎发作的话，其实临床上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后代方的结构可以使用。不过呢，我们姑且再给同学看一个麻子仁丸跟一个蜜煎岛啊，这两个都是治疗便秘相当的有重要性的方子。那麻子仁丸在第几条啊？九支七，哦，九支七十一条。 好，就是他的病哦，叫做脐皮违约，简称皮约。九支七十一条的麻子仁丸是这样子啊、哦，就是这个人容易大便干燥，那你就要用什么呢？这个麻子仁丸里面的枳实、厚朴、大黄就是小承气结构，那芍药呢，可以让肠道比较润，就是中国人是这样说哈、哦。一个人如果便秘的话，女人便秘用芍药，小孩便秘用生白术。这生白术，因为白术有一种油润的高脂之油润的高脂之质，就是生白术用到一两的话，是中国人认为小孩便秘就是用白术去润肠。然后呢，老人便秘用肉苁蓉，因为肉苁蓉是一个暖下焦而能够润肠的药。所以这都可以列入你们日常的加减、哦、那这个生白术要用到一两那么多，我刚刚讲。那所以血虚的肠道干用芍药是很好的。那杏仁本身也是滑润的药性，那麻仁也是滑润的药性。那你知道，那麻仁丸的话是适合什么呢？就是这个人体质是比较湿热的，就是比一般人还有力气一点的。但是他的大便呢，有一点大大便的时候，他那个大便不顺哦。会有一种好像羊大便的那种感觉，同学知道羊大便的感觉，比较硬、比较小颗的，那一种的就适合用麻仁丸。然后呢，我们在前面看一下，那这个也是到处都买到的成方哦，同学。但是我是说这种便秘类的病，我们今天的人一定要考虑的是，我们从前张仲景治疗便秘的那些患者，好像体质就是比较偏燥热。可是我们今天有很多便秘的人是每天吃很多蔬菜水果然后便秘的，但是肠道已经被寒到不会动了，那所以要先把它肠道那个寒打掉。像我的话，出手常常是一出手就是无茱萸汤，先把它肠道的寒气打掉。但你不要无茱萸汤也可以，就是有别的打法。但你了解，就有些人是肠道要先暖回来才能治便秘，不然的话他用麻子仁丸会有效，可是会有长期依赖性，就是不吃就不会好。那另外前面有一个很妙的方法叫做蜜煎捣方，九支五十七条也说一下。就他啊，把那个蜂蜜啊加热，你知道这种糖甜的东西是这样子。同学，你知道比较有水的麦芽糖是稀稀的、黏哒哒的，但是干的麦芽糖就是可以做成棒棒糖的，对不对？就你把蜂蜜加热到可以做成棒棒糖的程度那么热，就把它烧干，然后就捏成一根像是一条粉笔一样的东西，然后直接把它塞进那个人的肛门，然后就不管他，让他自己被肛门融化吸收。据说这样塞一条的临床效果可以维持非常久，长的可以长到两个月不用灌肠。就是为什么不知道，但是就是肛门塞一条蜂蜜，那肠子可以开心很久。啊，就是。哦，所以就是。大概这样子的想法。那至于说那种已经是下焦虚寒的哦，变成说他的根本让他便秘有很多其他路数，比如说有的人便秘是因为肝气郁结而便秘，就是肝主疏泄，肝气郁结人肠胃道也不太会动，那也会便秘。那有的人便秘是肾脏的机能不好，就是下焦就肾主二便，肾的功能不好也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治便秘是用肾气丸外挂肉苁蓉之类的结构，有的时候治便秘是用疏肝解郁的药，那当然就是要看他有没有肾气丸症，看他有没有什么逍遥散的那种什么肝气郁结的症，就是要找到一些其他的主症的时候就可以使用，就是要看整个体质的框架，顺便治便秘。那如果专心只打便秘的话，那就是开一味大黄拉拉，那好像没什么乐趣了啊，这样的感觉。那阳明篇的杂病其实很多，就是说它的岔题的点是非常多的。不过我现在如果我今天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稍微岔一点题的话，那我们就看阳明篇的倒数最后几个方，九支一百、一百零一、一百零二，这个是比较，就是说不能被其他的方剂取代的方，所以就只好教一下。首先九支一百条这个症状，同学看一下。就是肚内有寒气的症状是什么呢？肚内有寒气啊、哦，就是这个人的肚子痛得不得了，然后一直会有雷鸣，就是咕噜咕噜一直响， 或许会伴随肚子胀跟呕吐，但是不是绝对。你要记得，绝对主症就是肚子痛，并且有咕噜咕噜的响声，就身体里面有寒气排不出去，然后呢，搞来身体找不到出路，然后这样难过。那这个时候用这个附子梗米汤啊，梗米就是再来米之类比较硬的米，不是糯米，是梗米了。那这个这样子煮一锅喝了，人会舒服很多，而且这个药不凶狠啊，所以喝起来是很舒服的。那另就是有寒气有冷痰塞在消化轴，会有这个附子梗米汤症，就是这个他拼了命的在想要代偿性的把那个东西挤掉，然后挤不掉就咕噜咕噜响，然后肚子痛。然后呢，九至一零一条大健中汤症，这个是这样子啊，那个寒气寒到这个人的肠膜松掉了，所以出现一个症状叫做初见有头，如果有头足啊，就是有物突起，如见头足，就是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异形之类的电影？那个怪物要突破肚皮冲出来前，这边会凸一块，那边凸一块，对不对？就是那个样子，就是人体质已经寒到肠膜都松掉的时候。据说这个情况在老人家往生前三天有机会看到，就已经虚寒到肠膜都松掉了的时候，你会看到肚皮已经自己会凸一块，那边会凸一块。那这个时候呢，用这个大健中汤椒姜仁饴这个结构，可以硬的把肠膜再绷紧回来。而这个大健中汤我临床用在哪里呢？疝气，就是那个肠子会拖到阴囊里面那一种，那我就用大健中汤把它肠子拉上来。反正就是用了这个汤，肠膜会比较紧，这样子。那至于说，九至一零二条是一个在阳明篇里面蛮有意思的陷阱条，我之前也提到大黄附子细辛汤。大黄是泻药，可是附子是打寒气的，细辛也是打寒气的，就是用大黄的推动力把肠道里面的寒气逼出去。那这个汤症只抓一点胁下偏痛，就是这里或者是这里在痛，那就是肠道有寒气淤积在你大肠转弯的地方，所以这个其实放在阳明篇是对的。可是你一听到胁下，就觉得不是少阳吗？不是肝胆之气吗？那不见得。而这个地方，像大陆的已经过世的胡锡树老教授，他就曾经有这样的医案，就是那个人是全身风湿病不好，可是他胁下偏痛，他就用大黄附子细辛汤把这个寒气打掉，他风湿病也就好了。你知道，就是这个地方有寒气聚在那边，它可能会引发这个那个其他的病，但是你主症就只抓胁下偏痛就可以开开看，好不好？那所以这是阳明篇常用的阳明杂病的方。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进入少阳啦。好，那丁助教，我们给我一下条文，太阳篇里面出现第一次完整的小柴胡汤是在哪里？七之 六， 哦，那不是，没有加减法哦，那不要，那我们看有加减法的那一条， 68 啊，好，好，这个七之六十八条，这是很重要的柴胡条啊，就是，首先是这样子，各位同学用小柴胡汤啊，在张仲景的临床指导。有这个有一个分界，就是张仲景如果讲说真正的少阳病，张仲景的少阳病提纲是提纲，就是他少阳病的大纲是口苦咽干目眩，就是嘴巴早上起来的时候会苦。为什么要说早上起来？是因为阳明病的人是黄昏的时候苦，因为早上是少阳的时间，黄昏是阳明的时间。那早上起来的时候嘴巴会发苦，然后喉咙会发干，然后会容易头昏，这是完全的少阳病的症状。但是少阳的邪气有可能出现在太阳病的框架里面。如果这个少阳病出现在太阳病的框架里面的话，那就是这个七至六十八讲的伤寒五六日中风，就他可能是伤寒有了，可能是中风，就是他的那个最明显的主症框啊。同学听好，他最明显的主症框可能是桂枝汤症，可能是麻黄汤症，可能是葛根汤症，就是你看起来乍看之下就是桂枝汤症，就是麻黄汤症，就是葛根汤症，可是他的病邪其实已经挂到少阳了。那这个时候要从少阳清，不能从太阳清，就是这样的规矩。所以在一个完整的太阳的某某方的 主证框之中，你看得到底下的一个征兆就可以用。那那四个一看到就可以用的征兆是往来寒热，这是第一个，就是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可能是一天一次或者一天很多次。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有另外一个方叫做桂枝麻黄各半汤，我不细讲了啊，同学记得一下就好。那个是说病邪发出去还没有发透，你只要再用少量的桂枝汤跟麻黄汤推一下就发透了。那那个病邪没有发透的时候，人体也会发发烧又不烧，但是那个是一日二三度发，就是一天会发到两次到三次，你知道身体还在想打一下想打一下。那小柴胡汤的往来寒热是另外一个路数。小柴胡汤是因为人体去侦查自己的自我反馈机能是属于少阳，那少阳有邪的时候，人体就搞不清楚这个病邪到底打完没，所以会搞不清楚说要不要烧一下，那好像会不会烧太过分了，会不会做错事啊？不然不要烧，就是人胆经有病的话，整个身体呈现高度的犹豫不决的状态。那个跟桂麻各半汤的那个身体是很清楚知道病邪还不干净，所以试着要推出去，那是有层级上的差别的。但是一日二三度发的比较有可能是各半汤，你只要把这个浮，当然各半汤的脉是偏浮的，你就把这个剩下的邪气推出去，身体就轻松了，就不再烧了。可是如果是少阳有病，就是身体拿不定主意，所以就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多起来一天好多次，少起来就至少一天一次。像有的人的少阳的这种牵到少阳的病是这样的，以为不烧了可以去上班了，然后到了公司又发现烧起来了，然后就觉得不然回家好了，回家又不烧，然后第二天觉得好像没事了再去，然后又烧，这叫做这个感冒到底是叫感冒还是不想上班，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就是，但是这个就是算是属到少阳，就是你的身体因为胆的系统，少阳的系统的机能就是人体的自我反馈机能，就是少阳不好的人，人就会，比如说像是胆割掉的人，就常常会睡觉浅眠，那就是因为胆割掉，少阳受点伤，人就变得不太确定，你知道吗？有些老人家哦，睡觉睡不深，就是因为他的身体的自我侦测反馈机能会觉得这个身体已经那么虚弱了，如果他再睡得深下去，是不是就不会醒了？那不然把他摇醒好。所以就是说这种感觉，你知道，就是所以当那个少阳开始就是胆割掉的人，他的身体就会觉得搞不清楚，再这样睡下去会不会就气绝了？那不然把他摇醒好了，虽然就睡不深了。那这种时候有一个后代的唐代的方叫做温胆汤，好温，因为柴胡这个东西哦，其实不能大量常用，用的太多的会伤血。但是温胆汤呢，它代替柴胡运行少阳的方药物是竹茹，就是竹子的皮削下来，因为竹子的皮也是竹子的少阳嘛，然后再加上一些比较舒服的祛痰的药，竹茹、半夏、茯苓、生姜这些这个结构。所以温胆汤在这个唐代的温胆汤，它其实有一个小小的野心，就是希望能够又代替小柴胡汤，又代替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但是我觉得我开灌经方的人，我就会觉得这种比较关系到睡眠的，我喜欢开温胆汤。关系到少阳是关系到这个我们这个，比如说胃啊，要把食物放给十二指肠，它会丢一点讯息跟十二指肠讲说，哎，我食物要放下来了，你要接好了。那如果这个讯息丢的不顺的话，那个这个人吃了饭之后就会觉得我、肚子有点怪怪的，这里怪一下，那里怪一下，那里怪一下，又好像要拉肚子，又好像没有要拉，就是吃饭下去之后哪里都怪一下的，那也是少阳的人体自我情报沟通的机能不好。那这个的话，我就不，我这一路的话，我就比较少用温胆汤，我比较用那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但是用温胆汤可不可以呢？临床上 OK 的，就是温胆汤的江湖，我们中间江湖俗话有很多。无聊的江湖俗话啊，包括前次有同学说什么冬至要吃100颗生气丸之类的江湖俗话，对就是那这一类的江湖俗话，比如说生气丸是不能乱吃的补药，因为可能把邪气拴住，对不对？但是小建中汤跟鼠疫丸就是国民补药了，谁都可以吃了，是不是？那这类的江湖俗话就是说，比如说温胆汤的那个江湖俗话的广告标语就是，你被割掉胆没关系，温胆汤还你半个胆。就是大概是这样子。那割掉盲肠的话，厥阴受伤怎么办？当归四逆加味汤还你半个厥阴。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当归四逆加味汤跟乌梅丸，就是对于那个阑尾被割掉的病人有还你半条阑尾的感觉。 那这个，所以呢，少阳的这个字，就是少阳的话，我说少阳的话，有形的少阳是淋巴系统，啊，淋巴系统。然后呢，功能的少阳是人体的自我反馈机能、自律神经的很多开关，包括这个人类脑子下面那个下视丘的各种什么体温调节、什么调节那种开关的机能。然后以及人体的自我侦测，以及各个脏器里面情报交流，这是功能的少阳。那形而上的少阳就是末网，人类在肉体形成之前有一个灵魂的气场，形成一个 cast 铸造前臂的模子，铸模啊。那这个铸模，这个人的气场的模也是少阳。那当然模字辈的都属少阳，所以就有的老医师哈，他会喜欢说，你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清人的膜，可以治心脏瓣膜的病变。那这个是可能有人成功过，但是我现在不敢打包票，好不好？但是你就知道，比如说像这个膜与膜之关系，比如说少阳经上面有个位，有个重要的穴，就是这个屁股旁边的反跳穴。那你知道，我们台湾有老中医有这样说，说你如果是那个长短脚，就是那个髋关节有点脱位的人，几乎老了之后心脏瓣膜一定坏掉。就是少阳不正，膜就会歪，就是有这样的江湖俗话存在。有，那这个是，那这个的话，有的人可以用温胆，有的人可以用小柴胡，有的人可以用桂枝汤加味黄芪的桂枝加黄芪汤来调这个少阳。我不打包票，因为我没办法帮你把脉整套的看，只是随便说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太能确定。那这个，哎，有的人会跳是有痰湿，对，就是说，因为神经在中医认为的有痰的体质，在西医来讲会有一些不自主的神经性的反应。 我晚上睡觉脚会抽动， 对，这种的话可能会在张仲景的选项里面。第一选择是先用苓桂竹甘汤，就是看看能不能抽掉一点痰，以后这些东西就平息下来。但是我还是说没有细看，所以我不敢跟你打包票啊。啊，请说。 其实长短脚的话，应该是只有一边脱位，只有一边的髋关节脱位才会形成。那这样的话，为什么他少阳不好的话，为什么 是两边都有点脱位？其实啊。你的第一个陈述我就已经不知道是不是事实了，就是有一边脱位的人另外一边其实也会有点怪，就是不能说只有一边是不好的，因为另外一边就会压力比较大，比较过度使用，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讲两边都不好。那你只是要问说为什么不坏两边，那对不起，我们中医的人体左右是不见得对称，我只能这样说，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回答。但是你问这个是要干什么？ 因为我就是长短脚，因为我去办这个整部，就是左边有脱位，是有一点脱位，然后就每次就是要戴那个方子带，把它提回去。 熟。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应该说这超过我所学，因为我不是整骨专家，所以就请容许我以不知道作答。好，那个好，接下来看小柴胡汤。我可以逃避现实的，对不对？这不是我的专长领域啊。那并且啊，就是说这三个层面的少阳同学都认识了。那我们来看胸胁苦满啊，我们张仲景的满面闷，就这个人淋巴塞住的时候啊。这个胸口这个肋骨地方按下去都是不舒服的。那如果要比较龟毛的诊断的话，就是有没有胸胁苦满是这样子，就是你的手从你的这个肋骨下面的内侧这样子抠一下，如果这样子抠进去有拉压痛的话就算少阳。有的人没有，有的人有没有人有的这样抠进去会有哦，好哦。那这样子的话基本上这个人几乎就是可以吃柴胡汤类的东西了。那然后呢，再来这个黑黑不遇时宜啊，这个黑黑啊， 古书要念默默，就是他不太爱讲话。那不太爱讲话而胃口不开，那这个其实黑这个黑黑到底要念黑黑还是默默？我在北京有雇佣过一个临时工的小助教，他就说是不是要念黑黑，然后就才发现说，比如说我们要去吃一家餐厅啊，然后呢有一个朋友知道那家餐厅是个地雷店，然后我们说要去的时候就说黑黑我不去了，这黑黑不欲食饮啊。那这个就姑且不论，但是这个默默不欲食饮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一个人的少阳有塞住的时候啊，他的肉体其实是 会反馈成情绪的。也就是说你知道一个人如果生气在生闷气的时候，你会能够想象生闷气的人就肝气郁结的，对不对？那肝气郁结的人呢，第一个胃口不会很好，第二个你跟他讲话他会不高兴，你知道吗？就是说讲话会带来不舒服的感觉，因为就你不要惹我现在心情不好，对不对？那个你不要惹我现在心情不好的感觉，在你肉体有少阳病的时候会出现，就是会出现那个情绪上的感觉。就是有少阳病的时候，就是平常啊，每次到了中午休息时间，同事一说去吃饭，他就吵着说我们去订哪家的便当什么，很开心的。今天他得了少阳病了，同学说要不要去吃饭，他就说不太想，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如果平常就吃饭很热心的人，今天变这个表情，就知道得少阳病。那这个就是他的确就是有一种生闷气的身体感，就人的身体感是会跟情绪有相关的哦。一旦你形成那个身体感，你就会觉得你自己在生闷气了。然后呢，再来这个心烦喜怄，那有热闷在这边，但心烦喜怄不是很重要的主症哦，说起来就算了，反而是得少阳病的，有少阳牵涉到少阳人，常常会有个现象是耳朵听东西觉得有一点闷闷的，就是声音觉得听不透，好像隔了一层纸那种感觉。反而这个主症比较好抓。那当然心烦就是少阳病的人消化轴的情绪失调，通常都会伴随着有一些恶心的感觉，或者直接就吐给你看了。所以这个是小柴胡汤的四大主症。那后面的七小兼症，就是如果有的话就照下面做加减，那这个就不细讲，反正照书加减就好了。那这样子的一个主症框啊，你开了小柴胡汤的话，那小柴胡汤一出手，其实小柴胡汤和你看他所有的加减，就会发现其实他什么药都可以换来换去的，不换掉的只有甘草跟柴胡，所以就是三两支甘草跟半斤柴胡就已经是小柴胡汤的主结构就出来了，其他的药都是外挂的，就是因为淋巴塞住里面有痰要去痰嘛，那用点半夏也不错，可是用了半夏水就会被丢掉，所以口渴的人还是不要用半夏好了，用别的，就大概是这种感觉的加减变化。那如果那个痰已经开始结到开始会有那种果冻状了，那就半夏还不够力，要加牡蛎壳才能够把那个痰化掉。所以这个地方加减就是，如果底下淋巴都已经摸到有硬硬痛痛的感觉，就加牡蛎壳帮忙化痰啊。所以这个基本上都不是很麻烦。那小柴胡汤里面的人参哈，就用什么参都可以，党参、粉光参、红参、高丽参，什么参都可以用。就是小柴胡汤基本上不挑参，但是白虎汤的话，它是要清凉你的，你。白虎加人参汤，你加很红的高丽参，是不是有一点不知道在搞什么？对，降低它的清凉感哦。那小柴胡汤的这个柴胡半斤，那汉朝的半斤，对不对？一斤将近十五公克，一两就将近十五公克。哦，对了，这边岔题讲一下，那个我说一说，同学就听一听就好了。就是在这本课本里面讲到什么五苓散的时候，有讲说这个药是一两多少株。那之所以用株这个词啊，是因为到了晋朝以后是一两为四分，然后一分为六株，但是汉代的时候还没有分这个单位，所以就是一两为二十四株，所以张仲景写一些零碎的比例的时候会用到株这个词，同学就知道一下就好了，就是一株是二十四分之一两啊，就是汉代的 汉制的时候的状态，主要就是一个药物比例而已。那是五苓散的时候会用到这个株的单位啊。那柴胡半斤，那半斤为八两，那一两就将近十五克，那半斤十五乘八是多少？120克啊。那我开小柴胡汤，如果真的有这个主症要开小柴胡汤的话，通常也是一出手 柴胡就是我开柴胡汤，如果我今天在台湾开的话，要开一个喝三碗的分量的柴胡汤，我也是药房一抓药就是抓差不多现在我们台湾剂量的2两到3两的柴胡。其实从前我开给人家这样的方，人家到药房去抓药的时候，药店都是那是，然后药局的人呢基本上还是很乐意把药卖给你的，但是呢他会自己帮你自圆其说，他说啊，我知道你这一定是大陆来的医生开的，你是不是到一个旅馆去看他，然后那个大陆来的老医生开的这个房子，他会帮你自我合理化的编一个故事，然后给你，你什么都不用说，他就把两个故事说完，就是你不用想借口，对方会想好，哦，就是很妙。然后至于说我从前那个，就是从前那个，哎，杨慧姐，下底你说什么？ 对，我在回想去买这个小茶壶汤这个经验。 你是怎么样？ 就是去开了去，那时候是我回娘家嘛，那个中药店不太熟，然后我就开那个小茶壶汤，他就一直跟我讲说，小姐不能让他亏了，然后我就说啊，不会，这是道方降症是对的，我就一直跟他解释，他说不可能，这是绝对错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你就是卖给我，我自己会想办法。他就一直碎碎念，就只差没有拿出切结书给我签，说若你吃死不关 你。我也很常被 我。他刚好的时候他还加嘛，跟我讲说，哎呀，那鬼店他们做委内，整个锅 就是你的锅子怎么放得下呢？我跟你讲，真的要那么多。就是我之所以觉得伤寒论要先教，就是因为很多东西是不能被取代的。就是柴胡这个药是这样子，比如说中国古代的方剂史上，轻剂量的开柴胡的代表方是，比如说元朝的李稿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它是微量的只几分的柴胡，帮忙把黄芪的那个药性拉起来，填补三焦。所以这个柴胡是用来身体补药的药性，这样子把补药药性身体起来，柴胡可以用微量。那父亲主治疗女人白带的丸带汤，它呢要把这个白术跟山药的药性挂进带脉，那挂进带脉要经过胆经的一个带脉穴挂进去，所以帮他指路的柴胡只放几分而已，这是轻剂量的，就是替别的药指路的时候用的。那另外呢，中剂量的柴胡，比如说有名的逍遥散或者是加味逍遥散，那是疏肝解郁的，那这个开个2钱3钱也可以疏肝解郁了，就柴胡开2钱3钱就可以了。但是你知道我要开张仲景的方治少阳病的时候，我开的是2两半以上哦，你懂我的意思，不是2钱3钱，也就比那个疏肝解郁的柴胡要多10倍，这样听得懂吗？所以柴胡汤就很妙，就你要柴胡要用到这么大量的时候，你才能惊艳到整个西医说的下赤丘的功能重开机，不到那个剂量就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对到张仲景说的柴胡症。所以刚刚讲的这个什么往来寒热胸胁苦满，这个东西柴胡剂量足的时候才能够有力道扭转。那至于说这个柴胡剂量足的时候会不会很凶，我要说其实柴胡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其实这个剂量真的是蛮凶的，只是如果你这个人病人不是很虚的时候啊，不太会显得他凶。也就是我这样子足斤足两的小柴胡汤开下去，那通常这个病人如果他就是比如说一个葛根汤症，但是他有那个胸胁苦满的现象，或者一个桂枝汤症，他同时带着一点往来寒热的那个烧烧的不烧的征兆，然后你开了小柴胡汤煮成三碗，他喝了一碗之后是很平静的，就是等一下你就会看到他在看电视啊，打电动很开心，你就说怎么啦，你不是生病吗？他说真的、啊、忘了，就是好于不知不觉之间。但是因为小柴胡汤喝下去基本版本的这个药感是很温和的，所以那个张仲景又认为，就是张仲景说少阳是腠理之间的夹缝，就是病不在阳明不在太阳，而在腠理夹缝之间，就是因为不在太阳不能发汗，不在阳明不能用下法，对不对？不能用汗法下法，也不能用吐法的时候，只好走少阳，这叫和解法。但是和解法到底有多温和呢？柴胡的药性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叫做推陈治心。那 推陈至新这个药性，神农本草经另外两位要有的，一个是大黄，一个是芒硝，都不是省油的灯。那但是柴胡汤被称之为和解剂，可是本质上它其实蛮厉害的。所以小柴胡汤在古方辅行诀那个版本叫做大阴蛋汤，就是大大的黑夜。那这是什么样的感觉？你有没有觉得和解这两个字听起来有点可疑？就好像说，如果你有什么事情摆不平，你去找一个黑道的老大说，请你帮我去调解一下。这位老大说，没问题，我约那个人来喝个下午茶，你就没事了。那个下午茶如果有什么事，那个人已经是尸沉东京湾了，对不对？就是死得不明不白的，所以叫和解剂。就他怎么杀人的你不知道。就柴胡是有这个调性，所以说柴胡汤嘛，有病治病很温和，可是没有柴胡症的时候，你用柴胡汤他就会没有事，就在那边看哪个红血球不顺你就捏爆它。就柴胡是闲着没事干的时候，一颗一颗红血球帮你推陈至新。就是真的让他闲得没事干的时候，这个汤就很凶狠，完全可以伤掉伤到你的肝阴的。但是有少阳病的时候，有对到的时候，哎呀，人就觉得很舒服。但张仲景也有讲另外一个故事情节，说这个患者如果被人家已经先医坏了，那个病邪已经有点脱位了，但是还是主要在柴胡汤症，你喝了柴胡汤你就要有心理准备，就那个病人可能会忽然之间扑倒，就眼睛一黑就扑倒了。所以张仲景提到明眩这个现象的时候，不是在麻黄汤讲的不严重，在柴胡汤讲的很严重，说这个人忽然眼睛一黑就扑倒，然后过一下醒来说，哦，我好了，就是那个很可怕的画面还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就是要各位开药的人有心理准备，就柴胡汤看起来很温和，又在方剂史上称之为和解之法，但是实际上这个方剂只能说是他怎么出手的，你乍看之下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很温和，说不定在那0.01秒的那个慢动作重新播放的时候，已经是插眼锁喉踢下音都做完了，就是这样的感觉的一个方。好，下课时间到，我们就休息一下，再回来看啊。 那个科中，小江，科中它是不是按照这个剂量来？ 不是，科中的柴胡稍微少了一点。我们通常用科中的话，柴胡再加，半夏再加。